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用最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在路上，2018，让我们继续相伴出发。北京时间9:01:40，等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哇，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来发红包啊！今天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来家族群当中发一小红包吧。待会儿呢，如果我要发工资了，我就发你们红包哈。好了，还有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新朋友看过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套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24号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安全驾驶技术 ，EyeSight 驾驶辅助系统。EyeSight 驾驶辅助系统呢，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而设计的，它是以减少伤害为目的驾驶辅助系统，通过两个模拟人眼的立体摄像头，实时监测车辆前方的路况和车流信息。近似人类眼睛的立体摄像头可以识别视野内多个目标，比如说车辆、行人、自行车等等，而且除了距离以外，还可以对方向、高度、大小等等指标进行识别，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行车的安全性哈。现在你一个小小的走神，在遇到危机情况之下，驾驶辅助系统都可以帮你踩刹车了。哎，什么什么，你干嘛？刚一回头，什么情况？主人，前方有一条路，我帮您踩了刹车，你不能慢点踩吗？啊，差点磕着我的下巴啊。还是要注意啊，虽然有了这样的辅助系统，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开车的时候不许玩手机，不许分神，不许回头，不许管副驾的那个人。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Charlie XCX Radio Aura Doing It。 第29名温岚仰望星空。第28名 TFBOYS CUG 组合剩下的盛夏。第27名李宇春纯真年代。 第26名， 牛奶咖啡没时间。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stay in all night, we never slow down. I think we better do it like we're doing it 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ve been around. So come on, let's get doing it like we're doing it. Doing it like we're doing it. Waiting so long just to be here. Now we're bringing this back to life. Rich Aura 带来这首 Do It， 上到第45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30位。影像当中每一个场景都值得让人定格下来哈。Chelsea X 更是让人在出道的时候觉得，哎，下一个 Madonna， 她的身上有无限的可能哈。下一个 Madonna，Chelsea X Do It， 哎，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样的感觉吧，来来来来，把气氛搞起来，呵呵，大家把情绪调动起来，温岚仰望星空。 风一阵阵向我吹来，音乐有承诺散不开，你带温柔来，悲伤不在，快乐像个小孩，心情很快、yeah、放深深情感在我的心上，未来的幸福像海洋，闪闪的星光为我点亮，有你替我喝彩，

还有说句心里话，在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然后我没有想到沙发也抱了个沙发腿哈。然后接下来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看到你发来这么多美美的金灿灿的图片呢，还有 Jessie 特洛伊你好，还有许健也来打卡了，孙学峰你好，还有小马和二号微信，这样是称呼你可以吗？那怎么进群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再来说一下，在你刚刚发信息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二维码拍个照片好截图然后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大群当中啊，将近1000人的大群。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慢慢的歌，有点淡淡的爵士的味道，听起来就感觉像是夏天那种黏黏热热的感觉。剩下的剩下，在悠扬的爵士前奏结束之后，王俊凯第一段的声音和背景音乐轻柔融合在一起，一副好嗓音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TFBOYS 和西游记组合的剩下的剩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 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 经过的都市都在多少 TFBOYS 西游记组合共同带来的剩下的剩下，下周第41名，本周晋升到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陈春、李宇春，陈春年代，一首电子音乐，既欢快又复古。这也是年代秀的主题歌哈。曾经为了这首歌曲的宣传，李春也亲自来到深圳为节目来录制哈，任表演嘉宾。好了，第27位，李宇春《纯真年代》。 Hey little girl， 这一起看天空。Hey hey little boy， 曾比我更懵懂。Hey hey， 童年的梦，少年追的风。Hey hey， 心动就冲锋。 纯真年代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牛奶咖啡没时间。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乱，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范景祥正能量音乐在你身旁真爱演唱版正式发行。在发布会上，范景祥现场演唱了歌曲《快乐天堂》以及主打歌《在你身旁》，向大众传达了借由音乐力量传递公益、致敬关怀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初心。发布会当天也是范景祥的生日，范景祥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感谢，也表示自己母亲平时对于义工工作十分热心，自己在那样一个氛围中长大，与现在热心公益是分不开的。继续来关注，昨天由东方卫视打造的青春励志歌舞竞演节目《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发布会在上海举办。女生战队传奇创始人吴亦凡、宋茜、周笔畅，男生战队传奇创始人陈伟霆、邓紫棋悉数亮相。传奇创始人们在现场猜谜游戏互动不断，而节目总导演严敏也首度面对众多媒体坦诚创作初心，是为了给整个演艺行业注入更多新鲜血液，也为所有关心演艺界的青年人带来一些新的思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收到新朋友 Benny、 张小芳还有千峰雀还有信天，收到你们的二维码了，马上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哈。线下大家庭这个今天发工资的红包先打一打哈，等我们的新朋友来了我们再发。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在长途行车过程当中还有我们的挡风玻璃需要来关注。玻璃要保养吗？当然了，大家可能觉得挡风玻璃看上去很干净哈，还要怎么保养呢？其实玻璃的保养就是在容易看不到的地方，比如玻璃上沾了油液，那么一下起雨来呢，就会发现这雨刮器怎么刮都刮不干净，怎么回事呢？可能是会影响你看清前面的路况哈。这时候呢，要用专门的这个去油脂的清洁剂来去除这些挡风玻璃上面的油液，或者是这个在树底下停的这个树胶啊、虫子屎啊什么的啊。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雨刮器上面的胶条，用毛巾清洁一下，把夹杂的这个沙粒呢全部都去除掉，要不然的话，它在刮玻璃就会对玻璃造成永久性的刮伤。关爱一下自己的汽车哈，从每个细节开始。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你们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喜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Kelly Clarkson Catch My Breath。第24名，萧亚轩甩啦甩啦。第23名，方大同特别的人。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 第22名， 魏晨向日葵的微笑。 第21名， 王若琳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don't wanna be left behind, distance was a friend of mine, my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e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Catching my 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 Catch My Breath， 他的声音总是有强大的爆发力哈，他的 power 唱腔贯穿始终，整首歌曲听下来冲击感让人震撼。上周第40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25位次，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马上真正出发，你不可以。 萧亚轩的这首早期的招牌歌曲甩了甩了，把烦恼都甩了，把悲伤都甩了，把所有的不好都甩了。好的歌手呢，不应当只会飙高音，也不应当只会扮甜美哈。萧亚轩作为当红一代的新口歌手，把好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写在那天边，就要深刻对你说，我爱你不变，永远不改变。我的微笑化成这朵向日葵，照亮你的心扉。向日葵，阳光的感觉，多想陪着你，等流星划过天边，摊开了热恋，就点了离别。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 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谢谢魏晨带来这首《向日葵的微笑》。一张经过3年筹备的专辑哈，乖乖男魏晨也成功转型成为半熟潮男。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他也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私下收集了不少曲风的作品，力求从音乐的曲式和编曲都带给歌迷全新的感觉。一首向日葵的微笑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了7位，来到第22位次。好啊，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被翻唱的非常频繁的老歌，我们来听听王若琳演绎的版本。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上周第26名，本周第21位。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Love you， 王若琳。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he throws the mirror to the floor. Her image is distorted, screaming, is it worth it anymore? No. Are you scared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might put you through? Does it make you wanna hide the inner you?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Feelings, but nobody there to feel the pain. No, no, no. They can rip you, bring you down, down to the size. But they will never get to the heart you hold inside. You're not the only one, so let them criticize. You're untouchable. 来自英国的女子团体 Little Mix， 小赫赫带来这首 Change Your Life， 改变你的生活。 Little Mix 他们因为打破了传统的英国人歌唱比赛 The X Factor 史上第一个夺冠的团体而成名。除此之外呢，他们的夺冠经历也改写了女子团体在比赛当中一定走不远的命运。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你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那位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大家庭的各位，今天发工资的朋友，待会儿等新朋友来了，你们来发红包。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一个赏红叶的好地方，要去赏红叶了，去辽宁本溪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和北方的红叶对照，南方的枫树显得有些扭捏，它们先是一小撮一小撮的变红，然后呢再由周身逐步布满，等到下霜的时候呢，也不过是刚刚酿成彩色的树。辽宁本溪呢是典型的通往中国枫叶之路哈，在本溪呢老边沟、关门山、五女山、大冰沟的枫叶都是很有名的，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中华枫叶之路。走入这条县域公路啊，你就会感叹美如画呀，山坡、山谷、小溪两旁，破朵朵、破片片的红叶扑入眼帘，红得醉人。在和煦的秋光之下，朵朵片片的艳红点缀着层峦叠嶂。那么这些风光就在路边，就在你的车窗外，全都是免费的哟。走在山间的枫树小径上，观枫叶的颜色，嗅枫树的气息，感觉天高气爽，真的美不胜收啊。最佳时节呢，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下旬哈，现在正当时，赶快去吧。在哪里啊？辽宁的本溪啊。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略有感伤色彩哈。准备好你的纸巾，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running late and I don't need an excuse. So I'm wearing my brand new shoes.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里一首歌来自池约翰的 Wonderful Life， 这是 MIC 男团第三张专辑 Solo 当中成员池约翰的一支电子舞曲，动感十足的舞蹈，辨识度极高的声线，电子舞曲的曲风，还有池约翰帅气的舞蹈，形成了完美的融合，让我们也感觉国际化的一首歌曲，一首作品哈。好了，继续来分享贝尔乐团的千年之恋。 在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将我沉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

刚刚呢是来自美国的 DJ Cascade 带来这一首 Atmosphere 气氛。哎 ，Cascade 是美国的西岸旧金山 House 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 House 音乐界响当当的一员大将了。他从一名原本是从事幕后唱片经纪的从业人员，到今日成为了流行 House 举足轻重的明星。他的创作生涯几乎是全程参与了西岸 House 音乐的崛起和兴盛。响当当的一位人物啊，很了不起，听到这样的介绍更对他的音乐肃然起敬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要完整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广岛之恋》。会唱的话一起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